首先，我们一起来做三个深呼吸。吸气的时候用鼻子吸，吐气的时候用嘴巴吐。好，我们开始。吸。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然后我们只要正常呼吸就可以了。我们慢慢的将注意力放在我们的呼吸上面，去感觉一下。空气是怎么样进来我们的体内？又是怎么样从我们的体内出去？当我们呼吸的时候，我们的胸口是怎么样的起伏？我们的肚子是怎么样的起伏？在这个一吸一吐、一吸一吐的过程，我们是如何坐在这里？去注意我们呼吸的这个品质，这个一吸一吐的品质。然后借由我们的呼吸，去感觉到我们的身体，去感觉到我们的重量。我们再来一起做三个深呼吸。这个时候，在吐气的时候，把我们的重点放在吐气，去感觉到吐气的时候，我们的身体的重量。来，吸。吐气的时候，让整个身体的重量回到椅子上面，或者你现在的坐垫上面。来，再吸，吐气的时候，让整个身体的重量降在我们坐的地方。来，再一次吸。呼气的时候，重量放下来，感觉到自己的屁股、自己的重量， 换句话说，让自己的屁股，让自己的脚去感觉到自己身体的重量。然后我们在继续呼吸的过程，很单纯的去感觉我们的呼吸、身体的重量。在我们感觉到呼吸、身体的重量的时候，让自己很单纯的坐在这里，让自己稳稳的坐在这里，在每一次呼吸的时候，允许自己越来越稳，越来越稳的坐在这里。呼吸，身体，重量，稳稳的坐着。呼吸。身体，重量，稳稳的坐在这里。接下来，我们把注意力放在我们的听觉上面，去听听看，我们的周遭有什么声音。我现在前面听到了什么？后面听到了什么？去感觉一下，我的左边有什么声音？我的右边有什么声音？上面呢？下面呢？ 使整个周围的声音混合起来是什么样子呢？很单纯的去听，对于你所听到的东西，不要有任何的批评，不要有任何的判断，就只是单纯的知道而已。我知道了，这些声音正在发生。这些声音正在发生，来了，去了，来了，去了，一直在发生。他们很单纯的在发生，我也很单纯的在听。我很单纯的坐在这里听。在很单纯的听，在很单纯的坐在这里，换句话说，我们就只是很单纯的处在这里，很单纯的处在现在这个时刻。从我们听到的声音里，我们可以知道所有的事情都一直在发生，持续在发生，不停的在发生，来了，走了，来了，走了。我们在这里再来一起做三个深呼吸，去感觉，很单纯的处在这里， 去听所有正在发生的事情。好，来吸。吐。吸。吐。吸。吐。好像我们的呼吸，就像所有现在听到的事情一样，来了，走了，来了，走了，升起来，落下去，升起来。落下去，不停的在发生，不停的来来去去，起起落落，然后我们试着扩展我们的觉知，我们试着去扩展我们的意识，试着去听听看，看看可不可以听到所有声音，所有的这些声音背后的那一个寂静，那个绝对的安静。在所有的声音之后，有一个绝对的安静。试着去听听看，试着去接近那一个完全的、绝对的寂静。在所有发生的事情，的基本面，最根本的地方，有一个绝对安静的地方。当你听到的时候，就很单纯的跟他在一起，单纯的 跟这个寂静在一起。当我们很单纯的跟这个寂静在一起的时候，就好像是用绝对的安静这个态度来跟他有一个最亲密的关系。好像这个寂静是你从来没有见过，但是一见到就完全很熟悉的朋友。好像你坐下来跟这个朋友去喝一杯茶。什么话也不用说，就只是很单纯的去喝这杯茶，去品尝其中的滋味。就这样，很单纯的跟寂静在一起，我坐在这里，跟寂静在一起。虽然所有的事情都在发生，但是我可以很单纯的跟这个绝对的寂静在一起。这一个单纯的、安静、这一个单纯的、平静、这一个单纯的、宁静、 我在这里。这个静心引导在这里结束。如果你的静心不用在这里结束，在这个录音档停止的时候，你可以继续让自己很单纯的坐在这里，跟寂静在一起，用你的呼吸 身体，用你的重量，用你的温度，去了解，去探索自己。去单纯的跟寂静在一起。